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1978年，改革开放的钟声敲响，打开国门，文化先行。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公派出国留学德国的孟海东，带领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国门，让海外观众更多地了解中国音乐元素。请听记者徐帅、洪鑫的报道，为文化交流添砖加瓦，访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孟海东。 2017年2月，北京交响乐团在美国肯尼迪艺术中心的舞台上奏响了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经典作品《大地之歌》。这部作品可以说世界上所有最著名的交响乐团都演奏过，而北京交响乐团的版本与众不同。那么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时任乐团副团长的孟海东当时随团前往，他给出了答案。 当时我们请的汤姆海指挥，他把这段交响乐里面注入了4种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二胡、琵琶、笛子和古筝。那这四个乐器在里边，就是凡是有中国浓厚的这种元素里边，都在里边有所体现。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改？马勒根据中国唐诗创作《大地之歌》，但是马勒并不了解中国的乐器，其实有些片段用中国的乐器才能把中国的民族的那种韵味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所以其实文化里面它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话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乐团事业发展部部长张涛对这次演出印象尤为深刻，他表示美国观众非常喜欢这场音乐会。 这个非常好，观众呢，那么说呢，首先对我们制定的曲目比较新鲜，因为我们带了京剧的片段出去，还有是我们演了马勒的这个《大地之歌》，因为马勒这个《大地之歌》里面有中国内容，这个作品那么在汤止的手里面又有了他独创性的发挥。汤止呢在这里面进行了这个大量的改动，这个呢都是跟孟团一起研究，说我们如何在这一部伟大的作品当中更好地体现中国内容，中国的艺术价值。当你听到这个《大地之歌》的时候，会使观众呢更加的展开想象，想象到古老的中国在那个时候的，从乐器上面，从它的曲调，从它的音调上面来说，我们的古人做的是那样的好。我们在进行音乐会和进行交流的时候，都是潜移默化的，很细心的，很细致的把这些元素把它埋进去，使我们在演出当中呢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孟团一个比较高超的设计，显现了孟团的文化走出去的理念和概念。 Ich beschäftige mich seit lange mit Kultur. Ich denke, die Kultur ist eine Seele einer Nation. 也许是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缘故，孟海东外表儒雅，颇具学者风度，同时他还说了一口流利的德语。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确实是很多 我的同学啊，包括当时这个各个高校的，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就是有这么一个出国潮，大家呢都去国外留学。我当时是公派出国，和其他几位同事吧，去了德国中部的城市，也就是黑森州的卡塞尔，到那儿去学习。 那您当时去卡塞尔的时候是选的教育学，当时是因为自己回国还要任教，想着说我肯定在那儿学完了一定要回来，是这样的打算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本来就是公派留学，公派留学呢，当时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嘛，学习的是这个德语叫 pedagogic， 我们重点的选修的是一个是 methodic， 一个是 didactic， 这些呢都和外语教学息息相关，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怎么能够有些教学法呀，一些教材的怎么选用啊等等吧。现在想一想，这个学习应该说是受用终身的。 之后孟海东回国继续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2000年他又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选派到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波恩办事处工作。 中国在驻国外的使馆里边都会有叫经商处，经商处呢主要是由对外经济贸易部选派工作人员。因为学习德语，德语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小语种，学习德语的人，掌握德语的人呢，在中国在那个年代吧不是很多，对外经济贸易部也是在系统内，也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吧，有点选拔的意思，当然也要通过考试，通过培训，培训合格以后，然后大家都奔赴各个国家的使馆的经济商务处。我记得我们那一批有美洲、大洋洲各个州，然后我呢就被选派到去德国了。那我呢在中国驻德国使馆波恩办事处呢这个经商室工作，当时经商室是负责五个州啊，就是德国的北威州、德国的黑森州、德国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和德国的萨尔州。我的主要的工作呢是负责德国的北威州，也是德国最大的州的这个经济商务的协调工作。德国实际上它的经济发展中，它的博览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德国的博览业，像黑森州的法兰克福的博览会，像科隆的博览会和杜塞尔多夫的博览会，它都是属于德国前四大的博览会。那么我呢除了负责这个北威州的经济商务的协调工作之外，还特别负责博览会的事务。所以呢我和这几个城市吧，像法兰克福啊、科隆啊，包括杜塞尔多夫，和他们呢因为工作的关系都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去德国留学，在德国工作，德国人的民族特征在孟海东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觉得跟德国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其实都是你在你的工作和生命中拓展视野也好，包括你的工作的一些认知也好，我觉得对人都是受益终身的。说德国这个民族，大家可能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民族是非常严谨的，第二个感觉这个民族是非常勤劳的，第三个感觉这个民族呢是非常忠诚的，然后还有比如说是非常守时的，然后比如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医学，甚至于他们的足球啊、他们的啤酒等等，那就是我们都会联想很多。如果你掌握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你必然要深入到那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对我的影响或者是冲击，我觉得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都在吸收着不同民族的它的特点和它的那个悠长的地方。比如说我记得我在卡塞尔读书的时候，我的房东是一位当时67、68岁吧这样的一个德国的慈祥的老太太，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起码我当时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德国的老太太，她呢还开了一个公司，开了一个这个长途运输公司。她的那个勤奋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是没有太多的休息时间，真的是在办公室里边，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做具体的事物。如果我们说德国还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德国的秩序，德国秩序是非常有名的，在世界上就是德国人永远是井井有条的，做事情都特别认真啊，这个遵守秩序，这是非常 值得我们来借鉴的。当然还有，我在汉堡工作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个德国海关的总工程师吧，我们在谈合作的时候，他说你来看一看我的这个一年的安排，他把一个小橱子打开了，这个打开了以后我一看就是这一年的年历，他是会从第一天到这一年最后一天，他每天干什么都在上面注释着。德国人的计划性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孟海东在德国工作了近六年，而在此期间，北京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普说， 北京是比较早关注到文化发展的，它有两个方面构成了北京特别明显的区别于其他省市的一个特点，一个是北京最为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个只要是来过北京或者知道我们这个首都中外的广大群众都应该是了解的。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引领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新科技，现在中关村呢是全国也是全世界在硅谷之后呢非常重要的创发基地。特别是从1995年开始，北京已经关注到文化发展，提出了文化产业。2005年开始，北京的第14次党代会呢，特别明确地提出文化与科技的高度结合，叫两翼齐飞，双轮驱动，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和创意高度结合。从此之后的这么多年里，2005年到现在，你会看到文化方面的发展呢，越来越迅速。在这些年里，北京市基本上放弃了过去做什么产业中心、经济中心等等一系列原来的发展目标，而执着于文化，包括文化与科技的发展，使北京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1999年，孟海东参与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一个课题，首次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调研，撰写的调研报告得到北京市文化宣传方面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该报告具有可操作性。而当2005年年底，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了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北京市委宣传部领导邀请孟海东回国做一些尝试性的工作。这样2006年年底，孟海东再次归来，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 中国驻外的外交官啊，基本上都是4年一个周期，我应该说还有一任周期，但是还是回来了。这个回来呢，也多少当时有一些同事啊，包括一些领导跟我说，说你应该考虑孩子的问题，因为小孩从小在那边长大，严格说没有受过中文的教育。为什么决定呢？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在国外啊，比在国内还关注国内的发展。我看到人民日报啊，看到北京日报，就是那种亲切感，不是在国内能够想象出来的。我记得当时也提出来，北京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出现了798呀，像宋庄啊，当然还有中关村为代表的文化科技啊等等。关注的程度几乎就是每天都要浏览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也跟我以前从事过一些这方面的课题有关系。所以后来呢，领导吧说，现在这个文化和产业或者说和创意怎么结合，我也想发挥点作用，有点追求吧，所以回到北京。 回国之后，孟海东开始主持北京文化发展中心及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他有非常清晰的思路，构筑了中国当代艺术本土支持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吸纳世界先进文化成果，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和谐社区文化发展。他先后主持举办了中德、中日、中韩等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我从2006年底回来，2007年的3月18号，我就做了第一个中德艺术对话，叫东西对话展。因为以前从事外交工作，所以我比较侧重于双边，不侧重于多边。什么叫双边？就是两国之间的。所以第一个展览就叫东西对话一，是在德国的科布伦茨，有德国的艺术家、德国的画家和中国的画家在那儿共同展览。我就特别想把中国的艺术能够在德国， 有所展示。但是怎么能引起德国人对中国的艺术重视呢？那一定要有德国人参与，所以叫东西对话，把中国的这种理念带到德国。那么当然德国人的他的思维方式，他对艺术的看法，我觉得在这个展览里边也是有这么一个融合的交流的一个平台，展览非常的成功。 嗯， 那么这个对话展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正好是奥运会嘛。奥运会呢，我就是东西对话二，就是在北京的798。那么我把德国的这个艺术家呢，当然他们都是自愿和自费啊，到中国来，这个叫德国艺术家祝福北京。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让人家高度的关注北京。等到了2009年吧，当时我记得中德关系出现了一点低潮，所以当时在德国的柏林，我又搞了对话三的这个展览。 同时他还先后启动了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798艺术基金、艺术北京专项基金等多个当代艺术基金。 我们当时支持了艺术北京的博览会，设立了叫艺术北京专项基金。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波及到了各个领域，也波及到了画廊对这个博览会的参与。当时我记得我提出来一个，就是信心。所以呢，我们通过设立基金的方式来给参与的画廊一些补贴，大家呢都积极的参与。这样的话呢，这个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吧，一直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亚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博览会。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的文化发展有了更明确的目标。当2015年年底，孟海冬再度变换角色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时，他紧紧抓住这一明确的方向，那就是如何把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的城市战略定位、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都知道现在北京的城市功能的定位，那么一个交响乐团起码要在全国文化中心，或者说也在这个国际交往中心中怎么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想呢，这个交响乐团的定位现在呢，基本上也是从品牌开始。北京交响乐团呢，从上个世纪吧就开始进行音乐普及，叫高雅艺术进校园。怎么能够让艺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它组成的一部分？这可能就达到了艺术普及的作用。在北京市文化局的领导和主办下，有一个叫首都市民音乐厅，这个公益文化的项目应运而生。它的特点呢，一个是政府采购专业院团演出，然后给一些公共文化机构，像文化馆呀、图书馆呀，提供一些文化设施进行演出。我们呢，就是作为发起和承办方之一吧。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演出了差不多100场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了百姓身边的交响乐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北京交响乐团吧，在这个公共文化生活当中，在首都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作为国际交往中心里边，我们现在发起了一个叫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响乐团联盟，那么就和这个北京的国际友好城市的交响乐团结为友好乐团。我们呢，从去年的2月份吧，去美国和去加拿大演出，然后我们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交响乐团结为友好乐团，共同发起了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交响乐团联盟。那么陆续呢，和莫斯科、和黑山、和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现在已经有了4个友好乐团。这个之间，我们想呢，逐渐扩大成员，然后呢，形成北京国际友好城市的这样一个交响乐团联盟。以后我们的资源共享，以后我们会共同的策划一些音乐会，包括音乐普及，包括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北京国际友好城市音乐节，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形式和机制。这样的话呢，就是北京国际友好城市之间就会有了一个固定的机制进行交流。 对于孟海冬，他的同事和朋友有这样的评价。 我觉得他作为乐团的团长，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首先呢，孟团有一定的组织工作经验，能够在工作当中的具体的一些办法啊，这一些概念和规划上面，我觉得他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楚的。他现在着重于提出北郊未来的五年长远规划，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是过去乐团的工作当中是没有这么样的具体和深入的。你比如说这个规划当中具体的一些内容，首先近期的规划、近期的工作怎么样更加完善，怎么样更加流程化，怎么样更加的制度化，在这方面整理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北京的四个城市功能定位，其中呢有两项跟我们的工作呢是非常紧密的，包括北京是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这一点上都是孟团首次提出的。 这个人呢在工作方面是非常专注的，他有强烈的专业精神，包括原来做文化发展中心，他呢编一本杂志，这个杂志呢处处体现出一种创新的意识啊，编的是非常之好。第二个是他的国际视野，国外留学那么多年，德语非常好。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一直教大家学德语，在网络上有时间了还学学英语，可能有几个粉丝跟着继续不断的学习德语。其实这个里头有他为公众服务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意识。 孟海东在北京交响乐团已经工作两年多了，对于这个工作他表示挑战和责任并存。 现在从事一个乐团的这种管理工作，我觉得对我来说既是挑战，但同时呢是一个责任。不管他这个挑战有多大，也必须的往前尽最大的可能把这项工作做好。如何让一个乐团在城市定位里面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或者说不辜负我们城市的文化管理者对一个乐团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要考虑的。 那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工作当中，您觉得北京的文化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觉得到了精细化，就是原来应该说还是有摸索的一种感觉，就是到底不管是从文化产业也好，公共文化都是在摸索。但是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觉得北京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它这个精细化的程度，我觉得已经到了，就是我们会很容易的就感受到了。比如说我们每一天，如果啊，看看北京文化日历的话，每天要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的呈现，然后还有一些相当于我们说叫定制化的一些文化产品。你像仁义的话剧，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品牌，然后还有一些小剧场的演出。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需求，你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所以这种精细化的程度和精细化的纵深的发展，是我感觉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那对于未来北京的文化发展，您有什么个人的观点呢？ 文化是什么？我觉得实际上它就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或者我们说叫不同的族群或不同的国家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就是你的文化。改革开放这40年，如果世界是一个舞台的话，中国的这个角色啊，就是从边缘逐渐逐渐的到了舞台的中央。那么下面我们就得在各个领域，从经济领域也好，包括文化领域也好，怎么能够在这个舞台里边呈现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特点和特色，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我们责无旁贷，也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北京的这种文化发展怎么能够体现出我们北京的特点和特色，这个是应该北京要发展的。北京有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而这个各个门类的艺术形式怎么能和我们北京的，或者说我们叫首都的百姓和市民的生活密切的结合起来，成为我们市民和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的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继续我们的冬奥主题系列，今天的这位同学是夏诺威。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everyone, this is Olivia. I study in Huangchenggang Primary School, Beijing and the Northern Chinese City of Zhangjiakou are busy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The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set a formal nomination letter to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last Sunday, and the body is separ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a's official news agency Xinhua reported this week. The bid to host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will feature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Olympic display the comprehensive power of China and push forward the connec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the two cities, th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诵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他是上海小朋友曾经最熟悉的动物朋友，他是西郊公园园龄最长的动物，他是科教片猎象日记中的主角。前一段上海动物园宣布陪伴上海市民46年的亚洲象版纳于11月25日永远地离开了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回忆一下这个可爱的大象版纳。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上世纪70年代的纪录片《猎象日记》中广为人知的上海大象版纳已经去世了，已经离开了我们。现年54岁的版纳前一段呢陷入昏迷之后不幸离世了。他是上海动物园最老的动物。Shanghai's beloved, 这个词非常简单， love, 前面加一个 beloved, 深受大家欢迎喜欢的 elephant banna,Known to all through the 1970s, 70年代非常有名的哈 documentary, 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纪录片的英文怎么来说 documentary。这个纪录片呢在很早以前呢是在电影院播放的，那么现在呢很多的纪录片哈都在电视上播放了。好，那么看一下这个 documentary, 等于说在 document 后面加一个 ary, document, 文件 documentary, 哈，纪录片。Elephant Hunting Diary, 非常有名的一部纪录片叫《猎象日记》，叫 Elephant Hunting。 Hunting 这个词呢表示说呢去抓动物，去这个捕猎的意思。 Elephant Hunting Diary 日记合到一起呢是《猎象日记》。 Has died age 54, Banna fell into coma and passed away. 首先呢，班纳呢陷入到昏迷当中哈，用一个词叫 fall into coma, C-O-M-A, and passed away.Pass away 这个词呢，表示一个委婉的哈，说一个人哈离世了哈。一般呢，我们不会轻易的用 die 这个词哈，表示说对一个人的尊敬，我们会用这个词组 pass away。Pass away。同时，它呢是上海动物园最老的哈，年龄最大的动物。She was the oldest animal in Shanghai Zoo。那么，上海动物园管理员徐建华啊，从1979年就开始呢照顾班纳。他告诉呢《上海日报》，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家庭的成员，因为他和班纳一起度过的时光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Zookeeper 徐建华 has taken care of Banna since 1979. He told Shanghai Daily, I am heartbroken. 心情非常的糟，心碎了，用这个 heartbroken. I feel like I have lost a beloved family member. 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家庭成员，用的这个词叫 family member. The times I spent with Banna,Keep flashing through my mind. 当一个人回忆哈，以前的事情，特别呢，这段事情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个词组，这个时间的 time, keep flash through.我们知道这个词 flash 表示这个光线哈，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光突然的闪过哈，用这个词 flash 后面加一个 through， 但是呢如果前面加这个时间 times flash through， 后面再加上什么 my mind 啊，在我的脑子里面哈，很快的哈，一遍一遍的过去，就可以翻译成我们的这个中文呢，叫在脑海里面哈，不停的在浮现哈，不停的在展现。他说呢，他最大的遗憾呢，是他在明年退休之前哈，班纳就离开了他。在过去的将近哈40年哈，应该是39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呢相互的陪伴。My only regret 啊，我们谈到一个事情哈，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呢，我们说 my regret。R-E-G-R-E-T 哈，比如说在上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哈，我最大的一个遗憾是呢，我没有哈认真的听课哈，最后呢这个成绩不好，就可以说 my only 或 my the biggest my only regret is that I didn't pay attention to what teacher said in the classroom. 那么看一下 She left me before I retired next year.那么动物管理员徐建华呢，明年哈退休了，但是呢今年大象班纳哈离世了，对他来讲呢的的确确是非常伤心的事情。 We have accompanied each other through the past 39 years. 他们一起相互陪伴哈，走过了39年。看一下这个相互陪伴叫 accompany， 我们知道哈，我们也学过 company 这个词呢，原来的意思呢表示伙伴。当然同学们会说 company 还有公司的意思，那么公司呢是伙伴的一个，等于说这个演变成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伙伴，最后呢变成了公司。因此呢这个 company 这个词最根本的意思呢表示伙伴。那么在它的前面加一个 a company， 那么表示给某人啊作伴，成为一个人的伴侣。那么同时啊，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我们可以说 accompany somebody 啊，表示呢相互的陪伴。这里面 accompany each other 相互陪伴 through the past 39 years。 那么班纳呢，这个大象它非常的有礼貌，无论哈它离我多远，只要它一看到我哈，就会立刻来迎接我。但是呢这个 Banna 呢还是有一定的野性的，他如果发现有陌生人靠近他的话呢，他会呢攻击这个陌生人。但是呢对于徐建华来讲，大象从来不会呢攻击他，从来不会呢拒绝他的这个靠近。 She was mild mannered， 因此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哈性情非常的好，非常的有礼貌，我们可以用这个词 manner， M-A-N-N-E-R， 表示一个人有风度有教养。如果说他的这个风度哈教养非常的柔和哈，非常的温顺，我们前面可以加这个词 mild， M-I-L-D， 同时呢对这个 manner 进行一定的变化，在这个后面加一个 ed 哈 mild mannered and always came to greet me， 永远会 greet G-R-E-E-T， 我们学过问候某人，这里面呢是指这个大象一看到徐建华过来马上呢过去呢会跟他打招呼。 When she saw me, no matter how far away she was， 啊，不管多远哈，只要这个大象看到了徐建华就会呢过来跟他打招呼哈，当然做一个老朋友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举动了。 She recalled， 啊，她回忆到 She attacked any stranger who approached her， 哎，这里面同学们注意了，大象会攻击任何一个 stranger， elephant attack stranger who approach her，啊，那么两个词，一个是 attack 攻击袭击，还有一个呢是 approach 靠近，啊，两个词，啊，因此呢我们说去看一些动物的话呢尽量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keep distance。 But she never resisted me，啊，这里面她从来不会拒绝我，啊，resist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拒绝一定的诱惑哈，拒绝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用这个词 resist 啊，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sist resist resist 啊，拒绝。另外啊 ，Ben 呢这个大象他从来哈不挑食，同时啊他特别喜欢吃新鲜的水果。那么徐建华说啊，他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哈，去呢这个照顾大象 Ben 呢。当他生病的时候呢，徐建华会非常的担心，有的时候呢下班回家了，但是呢想一想觉得还不放心，那么还会呢回到动物园再看一下 Ben 呢。因此啊他说他和 Ben 呢在一起的时光是如此的珍贵。 She was never picky about food。好，那么出现了挑食这个词 pick， 我们知道呢去挑选的一个动作，加一个 y， picky 表示一个人挑三拣四的这么一个习惯，啊，后面加一个介词 about， be picky about something，啊，对某件东西，啊，是否，啊，很挑剔， picky about food， 但是呢他从来不会 never。 And she liked fresh food very much， he said I took care of herAs if she was my own child，啊，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这个 Ben。 When she was sick I worried about her and returned at night to check on her， 那么回家之后呢又不放心又回来，然后呢去看一看她。那么看一看她呢用的是 check on somebody，啊，表示呢去过去去检查一下，去看一看这个 Ben 的情况。因此呢我们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关心，啊，一个人的爱，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定时的过来去看看你瞧瞧你，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做 check on somebody， check on somebody， 比如说老师啊幼儿园的阿姨等等哈，对自己啊特别的关爱，经常会 check on you。 The time I spent with her is so precious， 我跟她一起度过的时光如此的珍贵哈，这个 precious 啊，这个词我们原来讲过，表示一个东西特别的珍贵，比如说时间，比如说空气，比如说阳光哈，我们说 air fresh air sunshines and time is precious。他们虽然说是免费的哈，但是呢都是无价的。在1978年哈，班纳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叫伊娜。从那开始啊他就从来再没有躺下过。那么大家会问他睡觉怎么办，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靠在墙上休息，那么他日日夜夜的照顾自己的孩子，将近40年的站立呢损伤了他的关节和他的脚，去年他中暑倒地站不起来了，经过了将近45个小时的治疗和呢打这个点滴啊，他恢复了健康，但是呢从那以后他体重减轻了，行动也更加的缓慢，尽管啊他的饲养员们努力的去照顾他。 After giving birth to Ina her first calf C-A-L-F 这里面表示那个小象哈，叫 little elephant 或 baby elephant， 英文有一个词叫 calf C-A-L-F。 In 1978 Benna never lay down again， 他再也没有躺下来。 To sleep she leaned on the wall to rest，他靠着墙用这个动作 lean on something， lean on the wall to rest， taking care of her child day and night， 40 years of standing damaged her joints and feet。 他呢站立了将近40年，那么对于一个大象来讲啊非常的辛苦哈，因此呢伤害了他的关节和他的脚，看看这个关节是 joint， J-O-I-N-T J-O-I-N-T 表示我们说身体的这个关节，他的 feet 以及他的脚。 In August of last year she collapsed from heat stroke， 他呢由于中暑哈，一下跌倒了哈，或者说一下躺在了地上，用这个词 collapse C-O-L-L-A-P-S-E 这个词啊，原来是指一个建筑突然的倒塌，比如说地震了，那么这个楼就可以呢 collapse。 那么一个人的状态因为生病也可能 collapse， 这里面呢是由于他遭受了中暑啊，因此呢他这个整个身体呢 collapse from heat stroke and could not stand up， but after 45 hours of treatment and drips she recovered。 Since then she lost weight and moved more slowly despite the devotion or tireless devotion of her keeper。尽管啊，他的那些动物饲养员非常努力的哈，精心的去照顾他。这里面用的这个词叫 tireless 啊，表示不疲倦的、不疲劳的，表示说非常辛苦的哈，去照看某人。这个 tire t i r e l e s s tireless devotion of keeper。因此啊，班纳的离世啊，让这个动物园的饲养员感觉到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Shanghai's beloved elephant Banna, known to all through the 1970s documentary Elephant Hunting Diary, has died. Age 54, Banna fell into coma and passed away. She was the oldest animal in Shanghai Zoo. Zookeeper Xu Jianhua has taken care of Banna since 1979. He told Shanghai Daily, I'm heartbroken. I feel like I have lost a beloved family member.The time I spent with Banna keep flashing through my mind. My only regret is that she left me before I retired next year. We have accompanied each other through the past 39 years. She was mild-mannered and always came to greet me when she saw me, no matter how far away she was, she recalled. She attacked any stranger who approached her, but she never resisted me. She was never picky about food, and she liked fresh food,very much. I took care of her as if she was my own child. When she was sick, I worried about her and returned at night to check on her. The time I spent with her is so precious. After giving birth to Ina, her first calf, in 1978, Banna never lay down again. To sleep, she leaned on the wall to rest, taking care of her child day and night. 40 years of standing damaged her joints and feet.In August of last year, she collapsed from heat stroke and could not stand up. But after 45 hours treatment and a drip, she recovered. Since then, she lost weight and moved more slowly, despite the tireless devotion of her keeper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好饿好饿的毛毛虫》。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Jason 老师照例还是要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那请问大家，你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 My favorite food is the ice cream. 那 Jason 老师最喜欢吃的食物当然就是冰激凌了。How about the caterpillar?那么毛毛虫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by Eric Carle. 那今天这次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卡尔爷爷很有名的一部作品，是好饿好饿的毛毛虫。In the light of the moon, a little egg lay on a leaf. 那么在柔和的月光下，有一只卵躺在树叶上。One Sunday morning, the warm sun came up and pop out of the egg came a tiny and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上，暖暖的太阳缓缓升起，伴随着砰的一声，卵里面爬出了一只又瘦小又非常饥饿的毛毛虫。 He started to look for some food. 他一爬出虫卵呀，就开始四处寻找食物了。为什么呢？On Monday, he ate through one apple, but he was still hungry. 周一，他吃穿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但是他还是很饿。On Tuesday, he ate through two pears, but he was still hungry. 那么周二的时候呢，他又吃穿了两个梨，但是啊，他还是很饿。On Wednesday, he ate through three plums, but he was still hungry. 那么在周三的时候呢，他吃穿了三个李子，但是啊，他依旧还是很饿。On Thursday, he ate through four strawberries, but he was still hungry.在周四的时候，他又吃穿了四只草莓，但是啊，他依旧是很饿，很饿。On Friday, he ate through five oranges, but he was still hungry. 那么在周五的时候呢，他又在五个橘子上吃了五个洞，结果依旧是很饿，很饿。On Saturday, he ate through one piece of chocolate cake, one ice cream cone, one pickle, one slice of Swiss cheese, one slice of salami. 那么在周六的时候啊，他吃的可丰盛了。他在一块巧克力蛋糕，一个圆筒冰淇淋，一个腌黄瓜，一块瑞士芝士，还有一片意大利香肠上穿过，他又吃了这么多东西。One lollipop, one piece of cherry pie, one sausage, one cupcake, and one slice of watermelon. 那么这就够了吗？可不是呢，他还在一根棒棒糖，一块樱桃派，一整根香肠，一个纸杯蛋糕和一块西瓜上分别吃出了一个洞。 That night, he had a stomach ache. 就在那天晚上，他撑得肚子都疼了。 The next day was Sunday again. The caterpillar ate through one nice green leaf. And after that, he felt much better. 那么第二天呀，又是周日了，毛毛虫在一片嫩绿叶上又吃出了好几个洞。这一下他觉得肚子舒服多了。对呀，毛毛虫能吃那么多东西吗？不能。绿色的树叶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食物呢。Now he wasn't hungry anymore, and he wasn't a little caterpillar anymore. He was a big,Fat caterpillar. 那现在他再也不觉得饿了，而且他再也不是一只瘦小的毛毛虫了，现在他是一只又大又肥的毛毛虫了。 He built a small house called a cocoon around himself. He stayed inside for more than 2 weeks.Then he nibbled a hole in the cocoon, pushed his way out, and... 那么他建了一个叫做茧的小房子，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在里面要待上两周以上。然后呢，他在茧上啃出了一个小洞，冲出了虫茧。然后呢 ?He was a beautiful...butterfly. 然后啊，

It's 4 p.m. Beijing time.